我国内阁总理朴凤柱考察了北方的大规模冶金基地金策钢铁联合企业，他查看企业各处，具体的了解了主体铁生产情况。他在现场主持了有关部门干部协议会，会议强调金策钢铁联合企业的工人群众要大量生产和保障铁钢材，来带头打开经济强国建设的突破口，并讨论了相关对策。